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斌。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向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欢迎来到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周四，又到了我们充满活力的健身板块了。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你来干嘛？ 我就是来参加最后一期的这个节目，来鼓励一下我明年可以健身。 是的，那其实呢，今天这一期潮流梦工厂的健身环节也是我们2018年最后一次跟大家见面了。 对， 那么在明年的时候，我们也会全新升级为一个单独的节目，叫做982变形记。 是的， 那其实今天作为今年最后一个完结的2个小时，我们请到了一位我感觉非常好聊的一位嘉宾。你知道刚刚在直播之前我都不太敢跟他讲太多话， 因为他长得太帅了，对吗？ 太帅了，这是其一。其二是我怕一跟他讲话他那个话匣子就打开了，因为他真的很好聊，人又非常帅。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明星。 对，你说吧。 他是最近一部非常火的一部有现代有古装的一部剧，叫做火王，当中的也算是一位男主角。 没错， 饰演的角色也非常的帅。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图片。 好， 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刚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我觉得肯定是修的美颜的，结果见到真人，妈呀，真人也很好看。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掌声欢迎今天我们的做客嘉宾杜俊泽，欢迎您。 欢迎， 谢谢谢谢一梦。哎，你好小雨，我是杜俊泽。 Hello， 很开心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跟大家结识。刚才真的是夸奖夸的我现在不敢讲话了而已。 没有没有，我们说的是实话。 那是实话很害人是吧。 那么杜俊泽做这个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因为他是一位演员，然后平时在生活当中非常严苛的要求自己。可能无论刚才我有问他，他拍戏的时候那么累，他也会坚持找方式然后健身。 对， 所以很了不起。 对，其实我也 蛮有这样吗？有很了不起吗？ 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就是做身为艺人的话，就是是不是所有艺人都是会控制体重？ 我觉得大多数对自己有要求的艺人会比较在意自己的表演工具，然后在意自己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嗯，如果说觉得现在85的男艺人吧，可能女艺人可能他们只要瘦就 OK 了，可能不往健身跑。大部分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可能85%的男艺人，那15%可能是特型演员，就要求要胖的，或者是有那种特型的，可能他们不在意这个，还是大家都很在意自己的健康跟仪表形象。 对，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拍戏本身压力也会很大，会很累。所以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详细的来跟他聊一聊，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怎么样健身，然后怎么样维持自己的身材。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收看的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看的方式很简单。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内容。 是的，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了。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尽管的抛过来。 对， 我想问一下哈，我一会儿看这个还是看这个？ 两个镜头都 OK 的， 这个就是镜头，那个是一个全景镜头。 我看你们看全，就是直接看正前方，我有点懵啊。我看哪儿？ 就是您属于是360度无死角，所以其实哪个镜头都 OK。 一个演员的修养就是一到了一个空间之后，开始找哪个是我的镜头，有没有美颜效果。那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的方式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来陪伴大家晚高峰两个小时的时间。首先还是进入到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健身方面有哪些全新的资讯呢？你知道吗？今天我在找今天的资讯的时候，我特意找搜集了一些关于明星减肥的消息， 是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男明星还好，因为男明星大部分，而且就是男生比较好练，稍微一练肌肉线条就很好看。但女明星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时间去健身，可能通常会选择一些比较极端的方法， 就是节食嘛。 对，就是各种饿呀，然后吃一些减肥产品什么之类的。 对 因为他们也没有时间去练出线条，因为实在是太忙了。然后呢，在前几天微博上面有一个热搜，就是我不知道泽哥你有没有关注到那个潘玮柏？潘玮柏最近好像有一点点发福， 是吗？ 就是 对， 就是潘玮柏他一直就是， 但是依然很帅，非常帅， 潘帅嘛，潘帅。但是他一直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就是有点微胖的那种感觉， 可是他很能正视自己的问题。 对，他就是魅力所在嘛。 对对对， 我们梨园行有一句话叫"宁死不与人同"， 我非常喜欢潘玮柏， 是吧？ 对， 我也是。 我觉得他胖到200斤依然是我心中最帅的那个。 哎呀呀呀呀！我可以出去了， 迷妹上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潘玮柏是怎么样来看待自己体重的问题的。 好的， 女人的秘密不能透露，潘玮柏的体重也不能透露。我现在应该是跟我发不得不爱的时候一样的体重，那个时候是我人生比较体重比较巅峰的时候，成为巅峰，有点畏惧吃这个东西，就比如你们在放着我，我会觉得怎么浪费，我就把它吃掉。每天都在想，我想十几年了。不满意，我觉得太轻了。 其实潘玮柏看起来还好， 对， 就是他没有去看。 不过我觉得男明星你很瘦，不过很多男明星其实会有一些压力，因为男人一到中年，可能有些人就会 油腻哈， 发福，比如周杰伦。 对对对对， 但他自己作的，因为他还喝奶茶。 一波广告， 他还喝奶茶。 对， 但是呢，也不妨有一些明星非常的励志，他们可能就是对自律得到了一些减肥上的逆袭，就比如说可能以前身材挺胖的，但是现在通过一些方式变得很瘦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哪些明星是减肥逆袭的呢？ 打算是让大家重新的认识我的一个开始。 2016年的时候，我说我想在电影上再走一走哈，我有这个计划的时候，就是我要有所实施。 我还真的是拍美容灯的时候减的肥，那时候我也一直在跳一个操，但是他们说我跳的那个大妈操好像不太容易减肥，但是还是坚持跳下来。 选择我这个年龄的人真的有什么用啊？可是真的还挺有用的， 这辈子我能拥有一件世界上最高端技术的成果。 你说你能不能不是我以前都特别不注意自己，我觉得自然发生自然存在自然消亡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其实有时候人自身的节制还是要有的。 你哭泣的脸我不忍心看见，我一马自动你离开我的世界， 没有啥啥没 一个短片，通过了三位明星闫妮、袁姗姗和彭于晏，然后来跟我们讲述他们健身的故事。因为有很多女明星都是因为可能身材忽然变好，或者忽然变得很不好， 对， 然后被大家所熟知的。 是的，袁姗姗就是她的身材变好了之后，然后被大家更多的熟知。 她的教练也很红，我跟你讲， 是吗？ 对，她健身圈她教练非常红，因为经常就是这些明星的教练可能就会打着哎。那个谁谁谁，那个谁谁谁是带过哪个明星的教练，然后教练的价格也会疯涨。 对对，就是这个市场嘛。 是的， 对。然后我包括看过一个姜文的一个专访，就是当时他彭于晏拍了他一部戏，他就说他觉得彭于晏真的是非常非常自律的一个人，就一般人达不到他那个高度。对， 彭于晏非常帅啊。 对， 哇，为什么长得帅的人那么多？不过还好，今天直播间里也有一个长得非常帅的人。 对，比彭于晏要帅哦。 对， 所以你们平衡了吗？ 平衡很多。 因为我也知道啊，就像小明哥黄晓明，他也会在饮食当中非常注意，他每天只吃蔬菜，他有的时候在朋友圈啊，或者Q 一些那些破一些就是经纪人怎么要求他呀，包括之前过那个我们大家都在吃饺子嘛，冬至他就只吃几颗饺子，我们说啊一天只吃几颗饺子，然后大家有一个视频会说他大家都在打鱼照肉，他就只吃几颗草，就只吃黄瓜片。我们有一个阶段我也是，导演说哎你现在回北京几天你回来就不接戏了，我那个阶段就是拼命的一天只吃一个苹果一个酸奶，任何含有脂肪的东西都不能吃，因为演员其实比歌手更重要的这点就是你可以这个阶段瘦一点，这个阶段胖一点，根据季节有变化。演员是要接戏的，就你出场的第一场戏是3个月前拍的，你第二场紧接着你一出门，你3个月之后拍了，你 不能有区别， 不能有区别。说哎，这一出门怎么肿了这个人，然后又胖了3圈，那又不接戏了，又有很大的一个 bug，所以粉丝就会这样吐槽，观众也会觉得说这是演员不太敬业。 哎，那我想提问一下，就是你在控制体重这个过程中，你会烦吗？ 烦也得接受呀。 那你会很想吃那种热量非常高很长胖的东西吗？ 本身是自己欲望是很想吃好吃的，就是糖含糖量高的或者好吃油炸食品也想吃，可是你没有办法，就是 因为工作， 因为工作，因为这份职业，我觉得真的是被逼无奈。 那如果你不当演员，会是一个胖子吗？ 不当演员，我事实上我的同学都已经成为，都已经是成为我的长辈。 你同学都有谁？都有谁？让我来查一下。 没干我这行的，可能其实对大家没有那么自律性。但是我还有一个朋友叫颖儿啊，她现在已经有小 baby 了。所以叫小月亮嘛，然后他现在就是我在跟他拍戏，包括他之前就是跟刘恺威拍那个第一部戏的时候在湖南台，那个时候整个是另外一个人，他真的在剧组里面我没有见过他吃东西，就不吃。 那大家开饭的时候他就默默的喝点水， 就喝水，然后就是说一点我没见过他吃，我也们很好奇说你在吃什么， 他能受得了吗？ 真的不吃， 真的不吃。 他可能会吃一些比如一天吃一个什么代餐的那种东西吧，可能会吃很微弱。 现在就瘦到一道，瘦成一道闪电， 对对对， 已经判若两人了。然后就是我们， 那他们会不会反弹？ 没见反弹，因为保持、 哦、 你习惯这种大家对你的注目跟这种欣赏了之后， 不允许自己反弹， 就不绝不允许了。就是小 S 要么瘦要么死，就是真是这一个标杆，尤其是女明星，那他们觉得说，在秀场上红毯上，大家都在说，看谁瘦， 争奇斗艳。 对， 那你们男生之间、男明星之间会有这种竞争吗？ 会有啊，但是就是在健身房里面说，哎呦，他的那个B 维二头肌又比我增了两个维度，我要今天猛吃一点蛋白粉，然后就猛练两个小时，明天他没戏我练四个小时，也会有啊。但是就不是在红毯上，因为红毯上男明星很难露嘛，就是都是 西装， 而且如果可以的话也可能偷懒里边穿一个那个有那种现在有网上卖的， 你也可以里面不穿镂空的，就直接露出胸肌。还可以拍一个那种视频把衣服撕裂的那种。 对，故意的，干嘛撕我衣服。 可以的， 对， 这样会更红，可能会有更多更好的戏来找你。 对， 看我要吸纳这个点，你什么时候用一下？ 开拓你的路。对，刚刚呢，我们说到了明星减肥其实都很不容易， 没错。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小视频，是一个很温馨、很贴心的教大家来做一个美味健身餐的小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直播的潮流梦工厂。那么现在呢，我们在看了一个小视频，是一个做鸡胸肉的一个健身餐的视频。因为平时我们吃健身餐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略显无聊，当然如果把健身餐做得好吃的话呢，也会让心情变得更好一点。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看，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看到的是一个关于健身餐怎么制作。哎，我想问一下， 俊泽哥，你平时在家里自己的时间的时候，你会自己做饭吗？ 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会做一些稍微对体脂上有控制的餐，但是我不知道别人啊，就是那个香港一个演员交给我的，不说名字了，是木耳拌上那个西兰花煮水煮，然后酱油不放盐，就这样吃，非常好吃，有能吃出那个日料的那个口味，而且 还 不会胖，非常有营养，尤其是女生，这是一个女演员， 木耳 黑木耳， 用那个水焯一下，是吗？ 就是水煮一下，然后再加上你的那个西兰花，就两个，它是放这两个，但是你可以放点土豆，然后味道放点酱油，撒一点，非常好吃。 get 到， 你可以放点芥末。也可以放点芥末， 那就真的是吃出日料的感觉。 对， 回去可以试一下。 你会愿意尝试吗？ 我愿意尝试啊。 今天晚上回去就是尝试。 其实我很喜欢吃蔬菜的，就是水煮菜。 你们俩都很瘦哎，都是属于闪电。 我不是， 只骗人。 小雨是真的，我不是。 好了，不要互夸了。那么来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时段啊，刚刚我们资讯已经跟大家聊完了，在接下来的时段当中呢，我们会来跟杜俊泽详细的聊一聊他最近的有一部热播剧在那个。 对， 水果台热播剧，叫做《火王》。 对， 然后呢，这部剧可以先来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剧大概的内容是什么？ 大概的剧就是三生三世的一个故事，然后讲了前世今生，我跟景甜、陈柏霖的爱恨情仇。 哇， 这样总结会不会有点那个吊胃口的感觉？不过现在已经播到第二季了，现在播到《千里同风》了，那我们可以看一段视频来简单的。 一共是有几季？ 一共有两季。 两季。 好的。 一共70多集吧。 OK， 好，我们也来收看一小段片花视频，来看一看这部剧大概的一个情节，然后在稍后的广告时段回来之后，我们会来详细聊一下这部剧有哪些好玩的故事。 东风，你怎么了？师兄， 你醒了。 你怎么来了？ 你还说呢？你呀，高烧昏迷。小雨回来的时候，发现你已经躺在地上了，还死死拉着人家，就不肯去医院。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又不知道联系谁，结果就在你手机里发现了紧急联系人，拨了过去，就打到我这儿来了。哎，现在感觉怎么样？好些了吗？好多了，没有那么烫了，刚才额头都可以煮熟鸡蛋了。 对不起啊师兄，还麻烦你专门跑过来一趟。 嗨，你看你说的这么见外，不过你把我设置成手机紧急联系人，我还挺意外的，这就充分说明我在你心中还是有位置的。 其实那是我做战地记者的时候。 行了，后面的话我就不想听了。 哦，对了，肖雨呢？ 哦， 他去哪儿了？ 他去给你买东西了。 哦， 童峰，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每次你这个表情的时候，就一定是有事情憋在心里，别瞒着我啊。 没事儿，师兄，别瞎猜了，我真没事儿。 可是现在你不是休假吗？为什么不在家好好休息？是不是在私底下追查什么大新闻？ 没有啦，真的，我挺好的，可能就是熬夜然后着凉了而已。那我再躺会儿吧，头还是有点晕，那我再睡会儿啊。 你躺一会儿啊。来，你好好休息，我就不打扰你了。 Let's get it.

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17:3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哎，很欢迎一梦啊。 欢迎我，我走了。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非常开心隆重的有请出今天我们的嘉宾。 是的， 是最近热播剧，在那个芒果台热播剧《火王》当中饰演的巫医教教主，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杜俊泽，欢迎您。 没有欢迎，没有响应啊！ 没有 。大家好，我是杜俊泽，很开心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跟大家有更多的结识。不知道大家收看了没有这个《火王之破晓之战》，现在已经播到《火王之千里同风》了。那现在是一个时装戏的板块。那我不知道你们看戏的时候喜欢看古装戏多一点，还是喜欢看时装戏多一点？ 因为《延禧攻略》的热播， 所以呢，时装戏多一点。 所以我很喜欢古装剧，现在包括那个《甄嬛传》还有《武艺传》， 都是经典的那个作品。 每次看古装剧，对，想穿越回去， 都是宫斗戏多一点啊。 对，就是反正我应该活不到第二集， 是吗？这跟你们职场的斗争有关系吗？ 我可能活半集， 就学习一下这个看着剂量高，然后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是吗？ 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吧。 我们一起先来看几张剧照和宣传照。 好的， 很精致的宣传照的制作， 对。就是有古装的，有现代的，因为它是分两季，对吧？ 对，两上下两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一个是叫火风，火王， 火王，火风。 Sorry， 要唱起来是吗？大花轿来。 火王，一个是那个破晓之战，还有一个是千里同风。 没错。 剧照都很精致，所以可不可以简单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剧，就像你说的三生三世都有什么样的关联？对， 关联其实讲从两个方向讲啊，如果是我简短截说，如果是从人物关系来讲，就是我跟景甜陈柏霖的爱恨情仇，如果从故事脉络讲来说，就是你我前世今生的一个故事。但是第一个主要是大战的帷幕怎么拉开的，讲他这个跟就是三个人的关系，他们都是天神。我们古装的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天神的部分，我们有七神，上古七神，我们都在一个神域里面。然后呢 你是一个坏神对不对？ 我是一个好神。 你是好的吗？ 我是好的。对，天神里面没有坏人，只有立场的不同。然后他们之间，当然天神也神仙眷侣也有爱慕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喜欢童风，喜欢景甜。那景甜 是爱你还是爱陈柏霖？ 他爱陈柏霖，但是我没有 啊，你就书中暗表示我表示好感，但我没有表白。 嗯， 然后呢，他也不知道，只是说 那样还好，保留了最后的自尊。 对，就是脸皮那个时候可以保留到最后。然后呢，中间呢，我变身被巫医教主，就变身巫医教主的时候是记忆碎片重组，他等于说什么记忆都没有了，也不认识，然后被洗脑成另外一个人物，他就是那种一个教主的身份，然后呢，啊，拉拢大家入教是这样的一个人物，然后可以说有点儿。伏地魔的那个造型的感觉。 你们这个教是干嘛的？ 我们这个教就是，在唐朝的时候那个朝代，然后就拉拢民众过来维护自己的整个民众，然后接引他，等于是一个黑社会，就是校内暗中杀害很多的人，然后为我的上级领导积蓄能量，让他能够来到地球，能够从外星过来，所以他等于说是一个很黑社会黑暗的一个教会吧。 嗯 嗯，然后呢，在时装的部分，他们延续了之前的故事，然后他在找其他的能量回到他原来的星球重组。那么回到的有人热爱地球，也有人热爱原来的星球，所以他们在立场上有一些分歧，我们就在中间有一些爱恨情仇啊，对吧？ 剧情还是非常复杂的。 嗯，非常复杂，人物也非常复杂。 嗯， 我要演三个人不同的，没有任何联系的。 我觉得演员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包括之前看一些那个国外的电影，就觉得他们很厉害，就是一个人分饰好几个角色的时候，你真的就是那个劲儿一起来，就完全就变了一个人。 对，就是完全就是他当时演的那个角色。 嗯， 对，很厉害。 你们也很厉害，就是、 啊、 对，你们也很厉害。我也觉得有的时候，演员说话的时候跟不上你们那个思维的 tempo。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哈、啊，就像我进入角色的时候，一开始跟你们面临的这种点是一样的，觉得说、哎呦好难，因为我们是同时的角色在穿插演，不是说这段我们只是天神，那段是巫医教主，他是穿插在一块儿了。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几个不同的角色当中、你最喜欢和最轻松的状态是哪一个？然后最觉得最时装很帅吗？ 不是，时装很帅是因为我们拍的时候，其实在象山拍的最热的时候，八月份的时候、吊在空中100多米的位置、特别高也倒无所谓，它是一个山坳、然后呢没有风，没有任何风，我穿了一个外面穿了一个裘皮，里面穿了一个铠甲，在里面穿的那个吊威亚的那种绷带，对吧？腰都绷上，在里面是水衣，因为露出来，所以等于说7层衣服。我当时就从空调车里面出来就已经要晕倒，1、2、3晕倒那种状态。然后 很想看一下晕倒的时候的样子， 就1、2、3就挂了。但是妆已经都花了，掉在空中，然后我还要各种异能，然后之后打鼓风机，然后那个斗他后面的斗篷啊什么的、所以整体下来就是非常他那个辛苦，是因为我要打斗，你要绑这么多东西、这两个力是互相抵消 的， 你没法用，因为带到脸就没法用替身、你除非不带到脸的那个倒无所谓。可是演员为了漂亮，为了呈现你人物形象，有的更多是喜欢自己打，有的时候替身打没有自己打的好看，这倒是真的、 对对对。可是这种情况下你就算不吃饭也会瘦很多。哎， 是啊， 就是啊，所以说一开工就瘦。 那你会不会狂吃，在这种裹了7层的情况下会吗？ 也不能狂吃，因为裹7层情况下这儿勒着就没法进食，再一个夏天本身就热，苦夏大家都吃不了太多东西、最多也吃点水果。 那这种、把你裹成这么热要持续多久这个状态？一整天吗？ 不是一整天，是几个月， 每天都这样。 对啊，每天都是这样。 那你内心会不会很煎熬？ 就棚里就更热，棚里是缺氧，就是你外边是有空气会有流通，煤炭的时候太阳晒暴晒、像那个微波炉里面，可是你在棚里面就是蒸笼，就蒸屉，两个热，一个是干蒸，一个湿蒸，都是桑拿。 很不容易， 真的。我觉得演员这个职业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 就是你感觉他可能只需要呈现出来状态是需要演，但他其实在当下那个拍摄的氛围当中，他是要顾虑很多的问题。 对对， 让现场落泪了吗？ 真的要落泪了？ 要不要表演哭出来一下？ 可以笑出来吗？今天挺开心的，几秒入戏是吗？演员一秒入戏。 所以你在饰演巫医教教主的时候，你们整个那个状态都是要一直穿那么厚的衣服。 对，我天神的衣服也厚，它外表是一个纱，但是那个斗篷很大很厚、你要抖起来，其实要抖像抖一个帆布一样抖起来才会漂亮，不光飘逸、有的时候没风的时候就很垂就不好看、所以他要故意，我有些动作要 抖一下斗篷，粉丝做了好多这样的动图。因为我《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时候也有斗篷，我贯穿下来好几部都有斗篷，所以养成经验了，就是说有什么下跪啊抖斗篷，转身要抖斗篷，就是要那个你们讲叫范儿吧， 起范儿了， 对对对，起范儿来疯了，起范儿了。他们一看我抖斗篷，鼓风机夸一吹，喂， 那你会不会在就是换上那个行头的时候，自己照镜子先抖几下，看看抖的帅不帅？ 那不会，工作人员会揍我的。 他们不敢， 对对对， 毕竟你是教主。哎，那我还想知道，就是在像拍这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你现在这种《火王》这种剧，可能大部分都是特效，对不对？ 对。 那你们拍的时候，很多一些就是施法呀什么之类的动作， 对场景，对，都是靠自己幻想吗？ 我其实你 其实这个很靠演技，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这种桥段会很像就是漫威那种大制作那种电影里， 对对对对对对， 大家就是很厉害那种招式，但其实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你们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基本上有一个就是一个凳子，或者是有一个裹了很多布的绿色的那种模型，当然要最后要呈现出一个怪物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对着无实物练习，当然也就之前没有这种玄幻剧的这种科技手段帮助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交流。比如说我们俩拍对手戏，机位在这儿，但是他两台机子为了保证速度的话，一个拍你一个拍我，他互相会干扰，所以有的时候我要是看这边多一点，这边摄影师就穿帮了，所以我会要借一点视线，所以我就对着这边演。后来有一个戏，我那跟好莱坞的就是演《死神来了》的那个黑人演员一块演，还有跟达斯汀·霍夫曼一块演戏的，他们在国外是没有这种现象，就是一台机子，然后或者是有多台机子，他们不会考虑说我视线问题，就看本人，你们穿帮你们自己找机位，但是可能在国内我们去习惯说那我帮助点摄影师，然后这样的话 照顾一下 就不是特别多的眼白，但是我用这种方式去跟他们演戏，他们说在看我吗？ Hello 我好不习惯，然后他就学我又演说就这样就学我，你知道吗？所以他们风格可能体系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话题说回来，我们就是无实物练习，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就是习定俗成的这种表演方式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不看本人就能设定出来他的所有的桥段。有的时候就像 那对你的演技功底考验很强大的。 对啊， 我们其实在现场可开心可逗了，有的时候故意演一台机子这边穿帮拍不了的时候，对手演员给你搭词儿，可是表情都是在这样就在逗你就是在这样的状态，所以我说我不看你好吗，我也看在旁边的，所以有的时候现场很欢乐，然后之后大家呈现出来那一面，三生三世也是就旁边都是各种乱七八糟的，可能旁边都是破鞋，这边还在演唯美的吹画面。然后最苦的是我三生三世戴美瞳，就是因为他们一组嘛会颜色不一样的美瞳， 会很难受吧， 地上都是土。我觉得戴美瞳的难受程度还好，因为它比普通的那个镜片要厚，有点磨眼睛，但是一打鼓风机唰就全是沙子都在空中，那你说你睁不睁眼睛？ 那你睁了吗？ 我睁了。 要一直滴眼药水吗？ 我要睁眼睛，就是眼白瞬间看它变红，就你不能眨，你不能这样眨呀， 太难受了。 就是有沙子，你可以想象，就有水都很难受，就是更何况有沙子，眼睛里不揉沙子，我们都是眼睛里全是沙子，看不见别的都是沙子。 所以当演员可能包容度很高，因为眼睛里可以揉得下沙子。 是你们包容也很高，已经这么长时间容纳我在这个直播间了。 我愿意容纳你三生三世， 谢谢。 所以呢，刚刚聊到了一些关于在拍戏的时候镜头的问题，然后我就想知道，因为咱们毕竟是健身板块嘛，我想知道在剧组里面演员们都是怎么样维持身材的？ 是， 因为 这个蛮好奇的。 进一个组一般的话都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对啊， 都在那个组里面，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分很多不同的性格，就像其实不光是演员，好多其他人也是有各种不一样的性格。比如你们两个，一个人说，其实我们现在有好多网上抖音也好，好多平台都有传说你怎么瘦啊？说没有，没有故意改善就瘦了，有这样性格。有人说，哎，我就是比如耿直性格，我就是不吃嘛，熬夜嘛，工作量太大嘛，就实话实说的那种。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演员在现场有的时候说，哎，你怎么这么瘦啊？没办法，命苦啊，就是累啊。这两天全有通告，就直接说。有的人说 我也不知道，就瘦了，可是回去猛练。但有的人像我这种直白的人，我就现场空闲时间。 你会比较耿直吗？ 我会比较耿直，就比如说，就是有两个凳子，我踩在那儿做深蹲，然后或者是说，在有一个砖头或者是有水那种大桶的，品牌的水，就两公升那种，我会在这儿做二头肌。 我觉得这样压力好大呀。 其实也就是在有限的这个范围内，然后去。 对，你没办法带哑铃去现场，就成武器了。 主要是大家压力都很大， 没有大家都在干这样的事， 真的吗？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有的人就坐很远来做这样的事，别说我给大家太大压力。 所以其实剧场，所以干什么事情的人都有，是吗？ 对，现场的时候就是织毛衣的、写情书的、发微信的，然后那个录视频的、录抖音的，然后录直播的，干嘛都有， 还是蛮欢乐的， 蛮欢乐。 导演会对你们的身材胖瘦有要求吗？ 身材还好，先是脸吧，然后呢？ 那脸的话，不是瘦脸针就可以解决吗？ 不，你在现场拍戏三五个月、半年都在剧组，你没有办法说立刻就去打瘦脸针或者怎么样。而且接戏的问题的话，它也不容易说跟之前那个一致，所以还是就自然的这种瘦会比较好， 尽量去保持。 对，尽管瘦脸针很普及，但是它也会说有反弹，就是它中间前几个月跟后几个月的时候，它会瘦的会很不一样， 可能会不太一样。 对，而且表情也会变得稍微有影响， 僵一些。 是的， 你不是特别提倡。 OK， 对， 我觉得这个话筒放前面有点像国家领导人的感觉。 很帅呀，很帅。 你换一个，这句话可以说吗？ 很帅很正。 你换一个角度。刚刚呢，我们也是聊到了他们在拍戏的现场是怎么样够控制身材的。 对， 但是我觉得可能大部分还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 就有限的条件内嘛，比如说这边有两个水桶，然后就拎起来。 我主要想知道那些不就是节食反弹不就是不反弹的女明星，她们到底都吃的什么，很好奇，也想借鉴一下。 是，其实我前两天还是在看一个看到一个视频吧，就说张靓颖，她说她自己说她一开始她觉得对她而言锻炼是没有用的，就是一开始她要先节食，她说因为吃真的很重要，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是因为你吃多了肯定会胖，然后吃少了呢又会少很多的一些营养的，对，营养的一些成分，所以他觉得吃很重要，所以他一开始就是节食，他不建议大家一开始就锻炼。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根据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个性，因为有的人是受得了节食、有的人真的受不了看着好吃的就想吃，那他就要运动把这些代谢不掉的东西重新的组装代谢掉。然后还有的人呢，就是我拼命工作，我走起来走动起来，就有一个演员，我不就说名字了，化好妆了， 可以写在一个小本本上。 我给你看一下台板，说就这个写什么，给你亮一下题板是吧？避开摄像头。但是我就觉得他那个方式啊，就是一开始来到现场了之后，化好妆了，头套也粘好了，先去跳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跳，特别快。然后现在有一个小的器械，就是在腕部的这种转的一个球，转完了之后，我转五分钟也会让自己出汗。 怎么转？在手腕上吗？ 手腕上，他会用一个很大力，就是抖音上有那种提示的那种，就是他一个球在里面用很大的力量在它里面转起来。 转手腕吗？ 转手腕， 用手腕去转， 用手腕能转动全身的这种力量才能转，让它转越转越快，不能停下来。左手换右手转，转转转转。但你转完了之后，我的整个后背啊、额头全都出汗，然后我又不用特别剧烈的运动，也不用跳绳，也不用场地，也不用空间。我觉得那个也是很好。反正我们科技在进步，时代在进步，我们减肥瘦身的这种手段不拘泥一项或几项，我们可以结合根据自己不同 的就是生活规律啊，包括起居啊，可以变换自己不同的。 那我想问一下了，就是你拍戏前后的状态会有不同吗？就拍戏之前会疯狂突击吗？ 我拍戏， 比如你马上要进组了， 我根据不同的情况，如果这个戏需要我胖，我就不减了。当然也有不是 会有需要胖的戏吗？ 有啊，就是比如说你需要演的是养尊处优的，然后不是帅哥型的这种演员，然后之后不这种角色，那你就可能说就越自然越好，或者是说就是生活大家演个喜剧，你不能，我不需要一个帅哥，那你可能就是要演员都是要够角色的，所以当你不是明星的时候都要够角色，你是明星的时候演就可以，因为你是明星，所以角色可以贴你写，那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但是我变胖的几率不多，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大部分还是看中他的脸，要让他演一个非常帅的一个角色，还是这个意思吧？ 只要我去进了组，就一定会瘦。我是这样的工作习惯，因为确实累，确实辛苦，所以就也吃不太顺口。 那我要提问了，景甜瘦不瘦？ 瘦，不加思索的回答，瘦， 瘦的， 瘦。 对， 景甜真的是又白又瘦。 对，而且她很轻。 嗯哼。 后面火王千里同风的时候，有抱她，公主抱的那个时候，托起她的时候，然后她问了一句说：“你觉得我瘦吗？你觉得我轻吗？”然后我说：“我说你轻的像羽毛。”他说你太男人了，你比陈柏霖男人多了，柏霖哥都抱不动我，抱我的时候他手都在抖。我说你千万别跟他说啊， 一会儿那个把刚才那句话剪出来一下， 剪辑一下是吧？ 所以他像景甜这种女明星在现场也是不吃饭的吗？ 我也没见过她吃饭啊。 那他总得靠一个什么东西来维持吧？ 像有的演员啊，像米雪老师，就是那个 TVB 的那个演员，他就是喝汤，我也没见过他吃米饭，就是喝汤， 比较有营养的， 比如说鸡汤啊、松茸汤啊，和一些有营养的部分，他把所有的营养物质就是煮到汤里面喝汤，他有营养，但是没有脂肪。 哦， 是这个样子。 那你会用这种方式吗？ 用过，但是有的时候就回来真的很累的时候，就宁可叫点外卖，然后这样吃。喝汤了之后睡，第二天脸肿。 对，而且煲汤要很长时间。 是的， 煲汤是，而且就是那个手法呀也要很好，掌握好那个。 他们可能也没有时间煲汤。 对 对。在接下来我们在稍后的时候还是会详细的了解一下俊泽哥在生活当中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健身的。现在我们还是来看一小段视频吧。 好， 来看一看他在火王当中出场的一个精彩的片段。 OK，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然后来跟他聊一下。 休假啊？什么理由啊？总编，为什么让我休假呀？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凭什么让我休假呀？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不然我是不会同意休假的。 我打水去了。 总编，师兄， 既然你不肯来找我，那就只好我来找你了。 你们聊着啊，在下告退。 真是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一点都没变。怎么不欢迎我？ 当然欢迎了，欢迎回国。 和以前一样，半糖拿铁。 谢谢师兄还记得。 怎么样？ 和以前的味道啊一模一样。师兄，你这次为什么突然回来啊？ 我这次是专程为你回来的。 说正经的，别开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我真的是为你才回来的。 难道你打算跟我一起留在国内？ 不，我要带你回去。 师兄，为什么让总编放我的假呀？中间虽然经历一些波折，也觉得挺委屈的，但是这段时间我已经慢慢适应了，工作也越来越有趣。 是吗？我记得你刚回国内的时候还很不适应，那时候天天跟我说要回去呢。 那段时间确实是百般不适应，但现在我对国内的形势有了了解，也逐渐习惯了。 看来我们的小童风长大了，跟以前不一样了。不过这次我是专程为你才回来的，因为我听说你受伤了，而且最近烦心事很多，我真的很担心你，所以我必须回来看见你没事，我才能够放心。 害师兄为我担心了，不过那些绯闻八卦真的是子虚乌有的。 童风，你说什么我绝对都相信，我是什么样的人相信你也很了解，绝对不会公私不分。你是什么人我也很清楚，从来都是眼睛里不揉沙子，所以我对那个林业还挺有兴趣，毕竟这是我们小童风第一次出绯闻是吧？快说来听听，我帮你分析分析。 是好寒心啊，李丽华。 欢迎回来。刚刚在看这段视频的时候呢，我们几个一直在讨论。刚刚那个俊泽哥也在问我说：“你在这个视频里面能看出爱情吗？”我说：“可以看得出你爱他，但看不出他爱你。” 那我表达的还是挺准确的，就是这样。现在其实人设也是这样，就是，但是在这之前我是没有公布公开告诉他我爱他的，只是一个师兄对师妹的一个爱护，但其实内心里面一直是他是最佳择偶对象，但是一直默默的守护，以为说，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星座也是那种，我觉得应该觉文是一个摩羯座，就是爱在心里口难开的这种，我不张嘴，我不说，我可以告诉别人，我不会告诉你，等着你来告诉我。 但是我们还是不倡导大家迷信了，就是还是不要过度的相信那个星座。对， 是，好，所以我跟你说，其实就是什么师兄对师妹好啊，都是有目的的，根本就不是什么， 都是伎俩，都是手段，是吗？ 伎俩就是一般什么 套路， 对，就是很多的那个新生入学呀，所有的师兄啊，全都是看哎师妹长什么样，师妹长什么样， 在帮拿行李是吗？ 那你说你开学的时候有多少人帮你拿行李？ 没有，那个都是 全体。 没有，这怎么可能？就没有什么帮拿行李了。对对对， 啊，最后一点时间，还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平时在拍戏的时候，可能会一直熬夜，那你们皮肤怎么办？ 对， 不要了，就是工作第一，戏比天大，那就是在那个时候。 但是拍出来如果长痘痘什么的不太好看呀。 有化妆师是吗？ 尽量就是我就比如说我啊，客观的聊养生这块，我觉得你做演员的话，可能避免不了要熬夜或者带妆时间过长。我觉得从生活习惯上要改变自己的时候，平时尽量不熬夜。那么拍戏的时候偶尔熬夜的话，基本不会出现你说这个问题。再一个的话就是卸妆的毛孔清洁问题一定要做好，然后还有补水，还有一个跟别人不同的是，我觉得就是泡脚。 哦， 泡脚它是最好的， 他也泡脚，很养生。 我真的 给你饭， 我真的天天泡脚，小雨可以给我证明。 他还送了我那个泡脚的艾草。 怪不得你皮肤这么好，我跟你说泡脚。 你的意思说我皮肤不好？ 你皮肤， 我走了。 你皮肤根本就不用泡脚。我们你要把话说完，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个，不，这个泡脚是对肝功能特别好。肝啊，就是它主要的功能就是从五行上来讲说，就是解你解心郁的，泡脚可以让你的脾气变好。 对， 就你容易这个时候容易发脾气，脸上容易冒油的时候，你泡脚特别好， 一泡脚就不生气了， 一泡脚就是我就觉得人就变得佛系了， 温和了很多， 啊，对，就变得佛系了。 对对对， 现在时间不多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会儿广告时段回来之后，我们会继续来跟杜俊泽聊一聊他戏里戏外的一些故事，以及他平时健身当中的一些好玩的事情。我们一会儿见喽，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我是杜俊泽。 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 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

们的嘉宾是可以经得起那个手机前置摄像头考验的。 对， 不然我们把那个美颜像头撤了吧。接下来我们就来隆重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他也是最近热播剧《火王》当中饰演巫医教教主的杜俊泽，欢迎您。 欢迎。 Hello， 哎呀妈，这嗓子咋的了？遇到美女了之后吃糖了之后吃喜糖了， 哎呀妈呀！ 所以我觉得，跟两位聊啊，就是每次聊天，刚才我们聊几个话题，我都觉得说可以聊出梦中醒来的梦的感觉，就恍然大悟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心得上，你们减肥有什么好的方式或者是传统的概念吗？ 他在反问我们， 反采访是吗？ 他是主持人， 我们应该换个位置坐，他在抢我们饭碗，怎么会这样的人？ 我也想偷学一点减肥的这种方式跟方法。 我是这样的， 小雨。 我在减肥这个事情上就是 瘦身，我们说瘦身，你们俩都不胖。 瘦身，我觉得是怎么说？我就认为是没这个事情没有捷径，你必须要去健身房举铁，这是我的心得。然后我现在是一周四次，风雨无阻。然后我会，但是我做的都是力量训练。 哦，你不做有氧？ 我从来不跑步。 哦， 对，因为我不， 因为他不胖。 不用，他不用。 对， 不是，但我也 不 是演员，也不要求自己。但我最近肥了一些，是因为我最近在增肌。然后我的身，而且我身高也比较高，我差不多1.78米这样。然后我体重是54公斤，所以就是。所以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紧实一些吧，所以最近 我其实你要说出他的心里话，就是身形更完美。 对，就是对身形更完美一些。 他刚才说这句话就是自信的女人，她不怕爆体重的，你知道吗？完全不怕。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三个人轮流爆体重的时间了。来， 好吧， 报一下体重。 我 真的要报？那你报完之后，嘉宾就必须要报了吗？ 是我去年100，我去年今年没量过，真不知道。 我1.7米，然后 我觉得我不信他没量过。 我今年真的没量过。 啊，真的吗？ 女生，哎。这怎么了？ 没事 。那个抱歉，有点跳戏，我碰到这个鼠标了。我那个 他现在开始骗，想骗人，你知道吗？他现在编一万种理由拒绝我们， 就是又 岔开话题是吗？ 但是啊，不过我觉得明星要不报自己的体重也很正常， 对，很正常。 但是无论从镜头还是本人看，确实都是非常瘦。我觉得他 完美的， 但跟我报出体重170斤那也无所谓， 我 150, 因为看上去很瘦。 我 150，那很好呀，因为你身上肌肉量也还很多， 标准身材吧。但是其实女明星每天都上秤，这个你们估计也是这样。就是， 我没有。 真的吗？ 我真的没有。 你知道吗？我是那种没有明星的命，得了明星的病，就会每天上秤。 我不上 要求自己， 就是我大概我知道我瘦了和胖了，就是我永远都在那个区间值。 哦，那就挺好的。 对，就是我一般都我现在是胖的，是108。 有的人是不相信自己，就是说我就相信秤给我的答案。我今天要如果是跟昨天不一样，我就少吃两口。如果今天我跟昨天比的话，我瘦了，那我就可以晚上可以摊摊嘴，摊摊杯，可以少吃点。 但是泽哥，是不是因为你一直坚持健身，所以你对体重秤的数字没有那么在意？因为你会知道肌肉含量的比例的一些问题， 对， 包括体脂肪。 我不太 care， 就是说这个秤到底是指向哪儿，但我会有一个区间值在镜头，每天洗脸，叫洗脸啊，我不知道你的感觉，就是洗脸的过程当中，你会摸到你皮下脂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就是你跑完步了之后，你会那个脸上那个肉皮紧贴着那个骨头，可是你跑步之前，如果是洗脸。去洗汗什么的，擦脸的话，你会觉得说有水分或者有脂肪，你能感受出来。哎，我们今天就是现在这个时间聊吃的，会不会对自己不太公平啊？ 好 都好饿了，小雨好饿了， 习惯了，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段就是在 对，我中午也没有吃饭， 卡在这个饭点， 对，我今天我下午一直在直播，然后我中午是去健了个身，然后喝了一杯蛋白粉就过来了。 哎呦， 这样， 对，他很 听听，你听听， 很不容易啊， 他都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你为什么要 Q 到这个事情？ 他都是孩子的妈妈 啊， 他很拼的，你知道吗？哎，你不知道啊？ 你确定吗？ 我以为你们刚开始聊天已经聊到了。 你确定？ 没有，一直在隐藏。 你确定不是拉我做陷阱，然后我让我相信，然后之后你们大骂我说你居然相信？ 没有， 你们不是设的套路吗？ 不是， 妈呀，因为主要是今天是以那个以嘉宾为主嘛，所以我并没有 Q 到自己。但是之所以我是做这个节目，就是因为我有挑战那个国外肚子非常小的那个孕妇，我怀孕当中一直带着腹肌健身， 她10个月就和我现在肚子 对，我怀孕10个月都没有人看得出来， 真的 对。 真是难以置信。我用一个四字成语来形容，就是世事难料。 没有， 就是你根本就想不到他会。 因为我今天的心就是完全在访问嘉宾的身上，所以我不想就是不想聊 Q 到自己。 不好意思，我 感觉很不好意思。 我如果说你们还在校生，刚从学校毕业走出来，然后我想这么说的话， 我旁边这位确实是， 就你们两个都是一样，我会觉得这样说会不会你们俩觉得说哦，怎么这个男嘉宾就是这个人有点太虚伪。但是真是你在楼梯口我们邂逅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个女明星来了。 谢谢你，真的太会讲话。 我真的，我第一次见小雨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 是 吧？你不要把话题放到我身上。 就你们出道的那个国家不一样而已。 我马上我就等待着那个 C 位出道了， 是吧？ 一定。 所以呢，接下来还是更多的想了解一下，俊泽哥，你平时在生活当中都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健身？就是不在剧组的时候肯定会去健身房， 对 不对？那你大概你的训练计划会什么样的？ 我的训练计划其实常规的就是教练给你安排你的训练计划，但是其实别致的不一样的部分就是， 你都是有教练单独带你的？ 对，有教练带的会，我这么讲不是给他们做安利哈，教练带出来的会好看一点。 当然， 就是、他的那个， 我也是有教练的。 对对对，你也是有教练的人，就是他练出来的身形，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练，但是会蛮练，尤其是根据自己主观的，比如说我想要胸肌大一点，或者想背肌宽一点，他出来的，就从美学角度来讲，第一不一定那么好看，那么协调。第二就是由于他的科学的这个从体育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健美的这个角度看的话，你要先练哪一部分，后练哪一部分是非常有一个很科学的一个程序的。 是， 就比如说 先练就是先练哪一部分？ 就比如说你把大腿练得很丰实的话，你上肢就好往上冲。你比如说我练胸肌跟二头啊，就是上身的肌肉练得比较好，它到一个阶段会到一个瓶颈期，很难往上冲。 是的，我非常认同。 对，但是你基础训练把腰腿步练出来了，就是中段的这一段的基础训练练出来了之后，你再往上冲的话，你会觉得非常游刃有余。还有一个，我会借助于很多的小的健身器皿，比如我现在手里，我又在安利了，我在那个拿的这个大的，不对，这是一个健身环，它会提高你体能，比如说你推， 会提高你的体能。 对，40公斤的杠铃，你在卧推的时候，你带上它的话，可以推50。 为什么？ 这什么原理？ 它是美国的一个产品，我就不说牌子，它的大概的就是，它人体都有一个自身的磁场，然后你自身磁场在，尤其在睡眠的时候，有的磁场受电磁波呀，或者是人与人发脾气呀，它磁场不是有序排列的， 对， 它会让你的人体有序排列。我在买的时候，它也有做销售。 那现在你把手环摘掉，你整个人会散掉吗？ 倒没有会散掉到那个什么程度，但是我会觉得，就是比如说你在柔韧性的训练哈，就是身体侧弯，我都买之前我都做过训练的，包括就负重的训练都是做过的。 这个我真的很好奇， 所以 一会儿我想一会儿 可以看一下牌子， 拍一下吗？ 可以借你拍一下。然后这个呢，女生的话对协调性跟柔韧性有帮助，男生的话就是力量型的训练。就比如我在冲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吃，就是健身之前会吃一些增肌粉啊，或者是说那个其他的补剂，在练之前。我以前会吃，但是有人吃就空腹吃的时候，我会有点就是 恶心， 就恶心反胃。但是我就后来有人推荐了这个，我就用了这个。这个东西用完了之后就是不会，但是依然可以负重那么高。 天啊，那它戴上有什么感觉吗？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任何的感觉，就感觉你有自信了， 睡觉 充满了力量，你变成希曼了。 好 啊，睡眠也 24小时 可戴，而且洗澡也可以戴。你基本上可以不用摘，除了说那个你怕就是比如说你拍戏的时候怕穿帮，怕露出来的时候去摘，我基本就没太想摘， 就基本上只要戴一个就可以了，还不用戴两个吧。 而且它分左右手，左手的你要戴的话，它力量是30%，右手是26%，会有就提高啊，体能 提高26%的力量。 对，就是你比如说，哎，我今天状态不好，不是特别想练重量级别的，戴上它，立刻让自己感觉喝了2瓶红牛。 可是我还是不懂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因为我是对这个事情非常感兴趣，所以我真的， 所以其实、就是、 我想试一下， 应该是在调整磁场是吗？ 好棒、啊！ 一方面我了解到的那个部分是磁场，其实更多的可能，是。 是什么什么元素速度啊什么，我不知道它的公式是什么，但是他也没讲，可能就是他们商业上的核心竞争力跟商业机密就是这个点吧，但具体的就是一个小里面有个小芯片。 你说马上要给这个牌子代言了。 并没有。 好， 我这个也是另外 一 个牌子。 嗯，这是什么作用的？ 这个也是健身带的，这个是日本的，这是美国的。 嗯， 它这个的功能也是一样的，它除了让你脖子的血液循环，因为我之前有问过就教练，我说哎，我练健身我可以就是练器械常规的，我们每个体系不一样，我们可以按这个教练按那个教练练的，或者按什么方法，但是我说我脖子基本上没有练到，我脖子太细了，就是颈椎容易有压力，容易有颈椎病，或者是说你显得脖子很粗的话就显得头很小，你看这个那个赵文卓也是这样，就是他头看起来很小是因为他脖子粗，因为运动员他武术运动员出身嘛，但是我脖子很细， 你的比例非常好， 但是非常长，容易落颈椎问题。他说这个是你整个用那个就红外线扫描的话，红外线那个摄影机的话，它整个你的脖子是红的，会热的，它循环比好，所以不容易有大椎穴，容易有那种富贵包，而且呢就是你在做负重的仰头仰距离的话也不容易出现挫伤。 嗯， 所以我这两个设备是在尤其是运动时候同时就可以带啊。 好棒哦。 那个小雨有没有什么就是我们可以互动一下，你有什么健身的心得，就是你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你健身有什么窍门、就是、 我健身窍门就是忍 忍 就是我是一个对自己非常狠的人，就是我现在健身基本上感觉不太好意思，不算是那种很菜鸟级别的，因为我现在用的重量是那种刚刚入门的人可能会用不太了的重量、 哦、 在女生当中算是比较重、 哦、 比如我现在做臀推、 哦、 臀桥那个动作、嗯、现在就是日常不冲击大重量就是80公斤、 哦、那你比我厉害啊。 没有，因为男生是不需要 厉害， 男生是不需要练特别翘的臀的、 嗯、其实男生也需要。我跟你说 男生是不太需要，因为你如果臀很翘的话你要去干嘛， 就不是要去干嘛，就是我们就是有的时候站台就是那个新发布会的时候穿西裤穿牛仔裤看得特别明显、 哦、 就是没屁股真的很丑， 对，就如果太塌的话会不好看， 对，所以现在就是男生就是每年的流行风向不一样、嗯、之前就是胸肌啊，有宽阔的胸膛，然后一说练那个就是肩，我会觉得说啊肩很宽，穿衣服西装很好看、 嗯、 去年是前年都是腹，今年就是臀跟大腿、 哦、 就是就有大腿小腿都算上，就是女就是就是他们开这样玩笑嘛，就是之前看到腹肌女生会啊尖叫，然后如果看到你的腿跟臀的话会惨叫。 就是有明星，有的很多那个男明星，就是比如说 Rain， 他的那个身材 也惨叫吗？ 他的身材就很好，而且他屁股就比较翘的那种。嗯、 是你有注意留意过哈？ 我有喜欢过他。 所以你对女生的身材，你最在意的是哪里？ 嗯， 我在意其实。 如果看到女生第一眼，你看她身材的话，你会觉得哪好会比较重要？ 就是、除去颜值，我觉得腿。 除去颜值， 我觉得腿、 哦、腿很重、 嗯，腿很直很长，我觉得是很、嗯、 就是小雨。 可惜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你们两个？ 小雨典范，真的，他大长腿， 他就是我心里向往的一个 model 的样板， 并不是这样的。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看一看，我们到底说的有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那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直播间收看视频直播就可以啦。 没错。你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直播平台， 嗯， 对，也可以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现在直播间正在直播的内容。今天呢我们请到呢就是一位超级大帅哥，然后一起跟我们聊一聊他生活中健身当中的一些趣事。 嗯哼，你不要这样讲，感觉我们很没见过世面，节目当中很少来帅哥，来了一个帅哥非常开心，是挺少的。 我也想问说你们每次都这样吗？还是说今天见到我是一个例外？ 今天见到你真的是很开心， 就日子我挑的好是吗？ 对，而且正好刚刚也是我们节目在2018年的 最后 一 期 嘛。 哦、 是的，刚才呢我们聊了一些，刚才那个俊泽都给我们推荐了几个他在健身过程当中的算是小装备的一些东西吧。 对， 然后接下来我想了解一下，你如果要是最近没有在拍戏对不对？ 这两天没有在拍，我还是在拍摄的当中、哦、但是中间回来参加几个，因为火王在播、 嗯、 可能要需要一些宣传活动啊，需要、 okay 我来回走动一下。 嗯，所以在这种休息的间隙当中你会 去找教练健身吗？ 不会， 不会。 这个时间，因为我觉得那个系统训练是需要一整块，因为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小范围的时间，很短暂的时间。其实 一个小时高强度训练其实也够了呀。 对，但是可能女生不太运用，我们男生里面就是比如说。你就减卡路里里面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比目鱼肌的撬动，就是你翘脚，你每组单脚做一条腿盘在另一条主力腿跟动力腿上，然后你这样做提升，因为我腿今天受伤了，不然就给你做示范了。瘦身的速度非常快，只要练小腿， 哇， 对男生特别好。 还可以消水肿，对不对？ 对。 哎、哦，然后很好奇， 就是翘脚后跟，就这样做。 哦，就是踮起来。 对，踮脚跟放下再踮。如果你能悬空做，有一个高的度的就更好。这个是女生，就是瘦卡路里可以不用大运动量，蹲起啊，做拍手啊什么的。这样的话是最快。 那我也想找这种捷径。 其实我可以自己在家做就可以了，对吗？ 对，而且小腿会提升，而且最关键的一个原因的话，可以就有时候女生会介。就是介意自己有大膝盖，因为穿丝袜夏天的时候就膝盖鼓个包，它不是平膝盖的，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 调节， 把你练成大长腿。所以我在意腿，所以比较关注这个腿的部分，所以我建议大家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话，小腿很重要，尤其是把肌肉练得上提的话变得很紧实，小腿很纤长。 哦，对对对。 你有没有被打动？ 我这怎么就 hear 到你的点了 ？get 到你的点了吗？ 这个动作我是怎么做？我可以稍微就站起来， 可以啊， 可以。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对。但如果你踩两块砖头的高度，踩个高处，你这样脚后跟可以下得更低，你会把你的肌肉整个的，就是比目鱼肌小腿这个拉得更纤长。 就是我的脚。 对，立高越慢越好，速度不要双脚做，一条腿一条腿做。 Okay. 如果你当时做不了的时候，你可以双脚做，但慢慢的变成一条腿做，然后做完了之后要负重，就比如说你拿个什么重东西，然后再做，然后你的整个的这个小腿会变得很上提。如果按我的做，下又上，它不会说有的女生说啊，我会不练的小腿特别粗，我会纠结。是练平的，它肌肉的幅度拉伸并不长，它就容易练成一块儿。但是你如果下得很长，上得很长，会练成很纤长。所以所有体操运动员，他们前段时间的体操运动员，我有一个就是按摩恢复师嘛，他就说他们在做真刀手术的时候，体操运动员也做这样的动作，他们就手由于外伤手术的时候拉开，他们的肌肉线条跟普通人都是不一样，都是纤长的。所以我们可以做这种延伸延展那种拉伸的动作，可以让自己线条拉得很长很漂亮很好看。 好棒哦。 所以今天你们请我请对了， 真的请了。 学到了一招。 是吧？ 那你最近一段时间对你自己的身材的重点有没有想重点塑形哪里？ 对， 我重点其实想由衷的想哈，想练一下我的腹。 你现在是有腹肌清晰的吗？ 我腹肌没那么清晰了，最近 我可是很清晰。 真的吗？清晰的觉得我不清晰，绕口令。 我可是非常清晰。 真的，好羡慕，有马甲线是吧？ 我是六块的那种。 哇，真的？ 我是好几块的那种。 真的 像，不是微微的线条。 他刚生完孩子半年啊，才 啊， 就他生孩子的时候也有腹肌的。 怎么会这么厉害？ 为什么要 cue 到我？ 那请到那我就说请我来干嘛？因为你们比我都厉害。 没有，我们这个节目非常需要你的存在。 是吗？是平衡一下阴阳是吗？ 但是主要就是因为有我存在，可能会更有信服力一些嘛，所以需要我这样的一个人设在这个节目当中。 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楷模跟榜样了。我就说，你说人家生孩子半年就有腹肌，你凭什么？杜俊泽，你做演员， 二胎。 啊，对，还是二胎。 我生完四个小时 就 有腹肌哦，一会儿可以给你看照片。 提倡国家政策的情况下，生了二胎，人家还保持身材这么好，你还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对自己这么放纵？ 对，就是我，这也是给我自己说的。 你是不是一身冷汗？ 但是俊泽哥，你要是想练腹肌的话，其实 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并不需要去健身房，哎， 就是 对吧？ 两边侧的 俄罗斯转体， 对，俄罗斯转体，然后 负重做吗？我觉得你如果想让你的线条更清晰一点的话， 一定 要负重 做，拿个片儿是吧？ 对，包括做那个卷腹，你也可以举一个那个 哑铃，比如咱们正常普通做那样卷腹的话，可能因为你本来就会有健身基础，所以对你可能效果不是很大。但如果你想要效果很明显的话，你就要负重做卷腹。 哦， 对，包括你还可以，你知道那个躺在地上那个仰卧抬腿那个动作吗？那个抬腿动作，你可以在脚中间夹一个小哑铃，躺在床上就可以做。那个负重的动作对你的下腹部的线条的塑造也非常好。对， 我觉得这个孕后的，我觉得你可以办课程了，就直播办课程，自己办，我觉得市场会非常好。 但 是那个 没有问题， 就是孕妇产后恢复，我觉得你就是他们的女神，教母级别的，可以这么说。 哎呀，很厉害！ 一会儿走的时候给我签个名，别忘了。 不要，我要让你给我签名。 对啊，你给我们签名。 好的，那哇，时间过得太快了呀！ 是吗？ 这个时段又要结束了，感觉还有 时段， 感觉还有很多没有聊的，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回来之后呢，俊泽哥，你要不要现场教大家一些上半身的 简单的一些 窍门？可以教一些小动作吗？ 我其实，那个 我们三个先商量一下啊。如果呢你们想知道下一个时段有没有动作， 对， 还是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收看的方式很简单。 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关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以及我们的新浪微博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内容。 是的，不要走开，这里依然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我是俊泽。 拜拜喽。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别人在玩游戏，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BC。我周末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台九九六电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开心。大家好，我是杜静泽。 对，已经很开心的跟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了， 我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非常快。 是吗？我的感觉聊了三年了，嗓子都说出来话了。 我也觉得。 哎，你这个烟音儿做的很好啊。 是不是很有潜力？能不能轰？ 我们可以上台了。 就是我们以后都这么说就、说话就好了，就好玩了。 哎，那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了。 是的，哎，好。 同时呢，没有默契。 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易直播平台，对，然后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直播的内容。 嗯嗯。刚刚我们三个人在现场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互夸和互捧，然后呢，杨俊泽哥来介绍了一下自己平时在生活当中拍戏的时候健身的方式，以及不拍戏的时候健身啊生活的一些方式。所以你觉得健身这个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就不仅仅是为了维持身材吗？还是你已经爱上它了？ 我觉得是我生活里面一部分了， 习惯了。 我相信小雨啊，这个一梦也会有感触，就是你做一件事情习惯了它，你就离不开它了，你就有点被它操控了。 嗯， 就像你，现在的工作也好，可能你让你休假三个月，可能自己人会崩溃。 嗯， 可是现在就想说，哎呀，让我赶紧吃上饭吧，让我赶紧说度个假，过个节。这人有的时候会这样，健身也是一样，它已经变成我身体的一部分。我觉得出出汗，其实刚才也聊过，啊，包括让自己的抑郁扫除，然后可以让自己多巴胺更多的分泌，让自己开心，然后呢，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社交的一个场地。更重要的其实就是对健康跟身材的维护上，也是对自己工作的态度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离不开它。 那你现在就是脱了衣服是什么样子的？是胸肌很明显的吗？ 我脱了衣服， 胳膊的线条都很好看吗？ 嗯，还就是跟其他人你们见到的应该还差不多吧。 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对我的 俊泽哥的微博，还有他的抖音账号。 对，我的抖音账号就是我的名字杜俊泽。 是的，他可能会在里面发那种撕开衣服的那种视频给你们看， 就撕裂感 很性感，不好说哦。而且今天在现场呢，其实很遗憾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展示动作。 对， 是因为他的脚受伤了， 腿受伤了， 起码受伤了，那个肌肉的纤维撕裂了，然后有点渗出，就是所以还是有点肿，一瘸一拐的。 那这个需要大概多久的恢复时间？ 少则过月吧。 就是伤筋动骨100天嘛。 对，要过月，一个月左右才能。 那你现在要去医院定期做一些什么 理疗 之类的吗？ 我做了核磁共振了，医生说要打石膏，那我说拍戏不能 打石膏的话，会对你这个伤有影响吗？ 就是他建议打石膏，然后制动，就是不能动。 哇， 但是我拍戏，你怎么样也要走，你不能大殿里面人都是穿着官服，扎着头发，然后我这边那个打个石膏就进去了，所以我影响，所以我就不扎。他们说那你打那个绷带吧，我说也别打绷带，就是制动，尽量不让它动吧，所以就最保守的一个方式。 那你现在平时在生活当中，就现在暂时也不能健身，然后最近也没有戏可以拍，那你现在生活当中吃的会稍微放纵一些吗？ 是胖了吗？那两天是胖了。 你爱吃什么？ 我爱吃甜的。 嗯哼， 哦，甜的会容易发胖。 我有爱吃甜的，就是比如说你们吃过女生吃早餐的时候，绝对不会吃炼乳。炼乳是最容易发胖的。 对， 但是我呢就恰恰就是吃那个蛋糕饼干的时候，他们是奥利奥拌牛奶，我就是要奥利奥兑炼乳。 你在奥利奥上面放一层炼乳？ 要蘸一层炼乳。 但是我对于奥利奥听说过一个非常恶魔的吃法。 嗯， 我有一个朋友他在英国留学，然后他当时就是不是，你是一个女生，她压力很大，然后呢她又很爱吃奥利奥，于是她就为了减压把奥利奥放在那个锅里面油炸。油炸奥利奥 不会碎吗？那个应该。 那我就不知道，我没有尝试过。然后她吃了一口，她吃了一口之后发现妈呀太胖了，于是她就分给朋友们吃。 是一个有心计的女生，适合你们看延禧攻略。 对，所以就是平时的话就比较爱吃甜的。 嗯， 除了甜的 麻辣火锅你爱不爱吃？ 麻辣的还排，我 就爱吃甜的， 就是甜食多。麻辣火锅的话我一吃我就比较通，那个五官比较通，一出就出汗一吃，所以甜食吃的 比较多一些。 多一些。 奶茶呢？ 奶茶不喝。嗯，奶茶不喝。 那还算很健康哎。 如果非要喝，比如说大家一块分享喝的话，我奶茶我也是不要那个 糖， 不要下边那个珍珠。 我也是，我有、 但是得要糖，对，爱喝甜的。 对， 有的时候我喝奶茶，我或者喝什么，我就会说去冰去糖，然后 我也 会说没有糖的话没有口感， 对， 不 好喝， 我不需要口感。 好认真的说，我不需要口感。 真的非常认真，包括出去吃饭什么的， 然后 有一些要放酱啊什么的，我就说这个全部都不要，他就会说那这样小姐不好意思，这样会没有口感。我说不好意思，我不要口感啊。 对啊，他有一次就跟我说他那个吃火锅，然后他说他不蘸料。我说那你这不相当于吃了一个假火锅吗？ 我不需要，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口感， 我不需要蘸料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他说：“哎，你泽哥你怎么穿这么少啊？”我不需要温度，我只需要风度。好吧， 是这样，其实这也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对，每个人都自己选择。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有什么安排？就接下来的， 我接下来打算是想出去吃顿饭。你说哪一个部分是工作上哈？ 工作的部分， 对，工作的部分。 接下来的话，我要拍另外一档戏。我现在在拍横店的爱奇艺制作的《两世欢》，然后也是你看三生三世的故事，然后又拍了这个《火王》，也是讲三生三世的故事，然后接下来再拍的是《两世欢》，然后 它也是那种古装和现代的。结合吗？ 没有没有， 完全古装， 就完全是古装。但这个不同以往的是，它不是一个玄幻剧，它是一个侦破侦探爱真爱剧，侦破爱情剧，不是那个真，不是真真假的真，是侦破爱情剧。所以它结合了破案讲情节的破案剧，破案的内容跟宫斗还有爱情。 哇，那你在里面饰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你猜？ 我关心你有没有得到爱情。 你猜一下，一梦猜一下。 我觉得 你演的是好人还是坏人？ 好人。 是不是那种 应该会有所不同吧？ 对对对， 相同的。哎，我不能剧透太多，但我就是点到为止啊。我演一个皇子，就每次都是演皇子嘛，这次也不例外，也是依然演个皇子。 他意思就是说他的颜值只能演皇子，接不了别的。 这个热点好像这个热点好像有，但是就是苏丹丹老师说过，就是一个茄子演完了之后好多子都来找你。可能就是前段时间这个那个金小小不是就是也上了热搜了哈，大家都看到说我的气质只能演公主， 对， 那我要演农村人就费劲了。 我的缺点就是太洋气。 我的缺点就是 洋气， 就是你们说我的缺点就是 洋气， 就是皇子。 好吧，好吧，好，明天热搜见。 对，其实我觉得演员比较厉害的是，就是就像小雨开始说的，他可以塑造不同的角色。对，这个是蛮厉害的一点。就是甜，感觉演员这个行业也是蛮特殊的吧，就是他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对， 那你演皇子演腻了吗？ 演腻了。 那你有没有什么 你本来听到的想要答案，你看你就眼神闪现了一遍，这跟你的答案不一样，就是没演腻，我就适合演皇子，或者说我演腻了，你好像觉得。 我来听到你的回答是我的气质就适合演皇子，然后我可能会翻一个白眼。 你会讲说我可以演皇上。 而且泽哥 演皇上应该演皇子要爽很多呀。 当然 就是 不用跪拜了， 就是挥之即来，然后挥之即去的那种。 因为你演皇子你就要说 对 皇兄有一个什么什么事情，但是你演皇上 就完全坐这 没有啊。其实演皇子就是演儿子嘛，就是要跪着的，你要参见什么都要跪着的。所以这里面我设定了一个反转，他在我之前设定了一个反转，就是哦怎么不是皇子，然后我那个点在他之后，我就说我也演皇上。其实我之前也演过农村题材的，也演过。 你不适合农村题材哎。 没有这个我觉得还是得看。 可是我觉得他太 化妆啊 太洋 什么的。 我曾经有一个戏，我是演从17岁演到83岁。 哇 哦。我是从一个农村里面走出的一个人，一直到国外留学，到美国，一直到 变成朝廷的重用的大臣，他是中国留学生之父，叫容闳，在珠江三角洲，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是非常有名，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看待雷锋，大家都知道是一样的，是他是中国第一人，而且是西学东渐记，就是在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然后在我们中国运用最好，然后开发生产力，开发科技，他是非常有先见的这个意识的一个人，也是就是比较爱国的人。我在演这个人物的时候就完全，因为我刚他说哎，你从渔政剧过来的，从那个那种说美图秀秀的画面出来的，你演我们的剧都是那种在地上抹把泥就抹脸上了，头发弄点稻草，我还嫌得不够多要弄，其实你们可能说 get 不到演员的那个刺激的点，其实这个点在于说，不在于说我演皇族很帅，我在于说我这个角色怎么跟那个角色差异化的区分开。 那你会真的感受到你当下演的这个角色的人的人生吗？你会有一些感触吗？比如他的命运啊，他的一些 这里面又要提及我演一个戏，我刚才说过了，我一毕业就演苦情戏哈。我演苦情戏有一个戏叫《妈妈无罪》，那个戏呢，我是演个江南大盗，然后在七岁的时候，妈妈就被坏人监禁起来，到监诬陷栽赃，15年没见面。母子重逢的时候，他这个阶段又腿又折了，又是好多的人生的故事，一把辛酸的血泪史。再见面的时候，面对因为他四个兄妹完全就是都已经流散到各个地方了，在他们见面的时候还保存那种童年时的记忆，又不一样了，又面对他们很对立的这种人物关系，有的是你是匪他是警这种关系，所以变得是说我整个那段阶段他们就觉得我掉进去了，就是3秒钟不夸张，眼泪就擦擦擦像喷泉一样涌出，所以我觉得这种角色代入感，包括巩俐老师也是这样，就是他演完一个戏要休整2个月，就不接戏了，或者是 心态要调整， 心态要调整，然后要重新回归生活，然后要跟原来的朋友 回归自己， 就是对，要重新建立关系，不然的话他会有代入感。我妈妈这点就非常强烈，就是回来，你人回来，不是， 感觉你现在还是 觉像叫魂儿一样，就你回来，我说啊，我就感觉不是自己，有的时候会晃范，会愣神，会脾气跟那个也不一样，就是你惯性人惯性惯了，就比如说这个人很有脾气，然后你惯性的容易发脾气了之后，你到那个点容易惯性的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共识啊，就是 我们没有演过戏啊，你如果带我们演一下，我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感觉。 当然没问题，就比如说你交了一个，就我们讲阶段啊，你交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就非常宠你，就是就宠到说 宠上天， 对，宠上天一句话概括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你什么都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脱离开了，你就变得就觉得第一个非常需要他，第二个就觉得说 自己什么 这个怎么还要我弄呢，这水啊怎么的就被习惯了，所以那个演戏也是一样，就你习惯了别人说你这个态度这个语气这个语速一直气势的要跟别人说话，你可能就一下子惯性当中也带入生活了，所以有些时候自己的身边的助理啊或者怎么样跟几部戏也会觉得说哎，德哥怎么用这个人物的说话在跟我讲话呀？这我也讲一个段子，也是章子怡老师他们同学，他们住一个小院里面吵架，就演官那个时候都在演古装戏，他们排大戏的是排梁祝嘛，然后就说他俩吵架，两个男生吵架说当晚的这轮明月照着你西归的路，我觉得人在生活当中可能不会这么讲，就是他们发脾气就是吵架呀，我就觉得很滑稽，所以有些时候演员会有惯性流入到生活里面，或者也是要回归需要时间，有的时候迅速就脱下华服的时候卸掉头套的时候就马上回归了，有的就是像我就是演员说演员2秒入戏要演员2秒出戏，但是有的人能做到，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你都在重复，就2-3个月都在重复这个东西，再跳出的话就需要时间了，因为你演戏是2-3个月，可是他前期准备进入角色还需要2-3，就半年时间或者1年时间，我习惯那种生活了，就像说你接受军事训练很长，去部队拉练了，你再回来你的生活习惯都会有改观，是一样的。 那你觉得这些目前你演过的角色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对， 下一个 下一个吗？ 永远都是下一个。 对，我是觉得这个答案是标准答案，因为我讲真的，这是一个遗憾的艺术。然后呢，我觉得可能，总会给自己挑毛病的心态来去看待这个问题，所以我也希望下一次来到这个直播间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发挥，有更好的跟内容跟大家分享。 很期待可以下一次再邀请你来呀、啊、 非常非常期待， 真的。下次期待的话一梦你也来吧。 我当然来啊，我是固定的。 我们说好了是吧？ 就说好了， 固定组合。 对， 对，不多不少、 所以 可以队形变换一下，但是依然是我们三个。 下一次可以你坐在这儿访问我们俩。 对啊， 倒立吗？ 时间把控的也是非常好，已经进入到了 歌手 18:47那也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请到杜俊泽做客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当中，那也希望下一次如果再有什么新戏或要宣传要来聊天的话，都可以欢迎随时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没错没错， 我们节目永远欢迎你。 对， 也谢谢也谢谢，今天我也是受益匪浅。在生活习惯上，包括在仪容仪表，包括对工作认真态度上，还有对嘉宾同事的态度上，都非常值得我学习。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年最大的收获，如果不为过的话，其实本年度是你们最后一期节目，也是我就是18画上一个节点。有你们在我非常开心，也希望19乃至更快的时间内跟大家重逢。 有你在，我们两个今天在现场也是一直乐开花的状态。所以在节目最后的时间，马上也要到元旦了，要不要给大家送上一些新年祝福？ 对， 是。那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猪年里面能够像小猪一样圆圆满满，整个人生画成一个完美的句号。 是的，但是身材不要像小猪一样。 幸福，对对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自律，要美满，是心态上哈。 是的，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我们因为今年是最后一期健身节目了嘛，那我们潮流梦工厂全体的工作人员也是提前祝大家元旦快乐， 新年快乐。 是的， 快乐， 好， 步步高升， 明年见喽， 明年见喽， 拜 拜 拜 拜。 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挑战新歌声。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爱情对你说我喜欢你 baby， It's gonna be like ride or die baby， 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心跟你的 eyes， 连你的相思都很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 Hold up， Hold up， 对感情从不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 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那些花儿，作词朴树，读歌人韩建强。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他 他们已经被风带走，散落在天涯。